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各位收听澳楼广东道南风窗，大家好，我是爆石。咁咧今日咧好特别，因为咧系有史以嚟嘅我自己个主持啦。咁但系我咧今日请咗三位嘉宾。咁第一位嘉宾咧就系刘光华啦，第二位嘉宾咧就系我喺香港有一个好相熟嘅朋友。咁佢咧同佢太太咧喺今次嘅雨伞运动当中咧参与咗好多。咁咧我以前咧觉得咧佢哋两个咧唔系话太睇政治嘢，或者系太多喺呢个政治层面里边有太多 involvement 嘅一对夫妻咁样。但系今次咧，我好surprise， 即系佢哋今次行得好前。咁今日咧有机会咧去佢哋去倾下偈啊，做个访问咁样啦。咁希望喺香港，无论喺香港嘅听众啊，或者系喺澳洲嘅听众咧，即系对透过呢啲真人嘅一啲嘅经验去分享下俾我哋听下，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咁喂 ，Andy 你好啊 ，Hello 啊 ，Hello 我系 Andy， 同埋 Pinky 你好啊 ，Pinky。 Hello， 我是 Pinky。 系啦，我好希望咧可以用翻琴日咧司长咧同啲学生对话嘅态度啊。Andy、Pinky 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好唔好啊？ 系 Andy 啦。咁我之前就系小学之后咧就去咗澳洲度读书嘅，咁就读咗十年到啦。咁我就翻翻嚟香港做嘢，就慢慢就组织个家庭啦，有一个小朋友。咁而家就系做紧航空业嘅。 喂，细路哥几大啊？细路哥几大？ 小朋友五岁到啦，而家。 OK，Pinky 咧 ，Pinky 咧。 咁我咧就土生土长香港人啦，由细到大喺香港读书。不过咧，大学嘅时候就去过美国做嘢几个月啦。都唔算话真系算做出国国嘅，但系始终都系喺香港长大，喺香港做嘢啦。咁都系系啦，同 Andy 有个家庭啦。咁仔仔五岁啦，咁而家都系做紧机舱服务员啦。咁因为所有嘅事由细到大长大都系喺香港啦，咁亦都冇话有其他国家嘅 passport 啦。咁所以今次都会为咗呢一件事占领街头啦，因为有好多诉求都希望我哋嘅政府可以听到啦。 哇 ，OK， 嗱，咁咧，打铁趁热啦。琴晚我补咗电视机度成晚啦，都睇嗰个对话啦。你哋有冇去听个对话？ 我哋就两公婆就喺金钟嗰度 live 咁样睇咯，同埋其他市民一齐。 喂，系咪睇晒成场？ 睇晒成场。 想问一下咧，其实个气氛系点样噶？因为我哋喺外国咧，我哋系真系睇唔到，因为我哋可以当然啦，我哋可以睇透过电视机睇到对话内容啦。但系当时嗰个，即系点讲，金钟嗰个现场睇个气氛系点样噶？ 其实当时应该佢系六点钟开始嘅，咁其实全日整日嘅气氛，我哋去开金钟嘅市民，大家喺 Facebook 啊、WhatsApp 嗰度，个气氛都系好紧张咯，好担心咯，好担心学联嘅五位同学点样去应对啊？咁政府會有啲咩回應啊？其實大多數市民或者我哋亦都唔抱住啲乜嘢嘅希望，不過就好擔心學聯嘅五位同學咧可唔可以真正表達到我哋訴求，同埋佢哋會唔會有機會俾政府去欺負咯？可以咁講咯，或者係俾佢哋遊到花園咯。 喂，咁其實你覺得譬如話琴晚啦，即係個對話都成兩個鐘啦，你滿唔滿意嗰個結果啊？ 幾個層面嚟睇，我自己覺得我好滿意同學嘅表現嘅。咁至於嗰個結果當然係唔會滿意政府去講俾市民聽，佢哋表達佢哋做緊嘅嘢，我當然係唔滿意啦。 咁但係譬如話，即係現場氣氛咧，即係譬如話，每次學聯喺講完嘢嘅時候，係咪金鐘啲人哇，即係拍曬手掌啊，話好嘢，加油啊咁樣。 我自己個感覺就係、是、當一啲學生講出一啲我哋市民嘅心聲嘅時候，我哋都會好開心咯。因為其實大部分市民咧，我哋市民嚟自唔同嘅階層，咁其實我哋心裏面有好多訴求，或者係好多人根本就係唔明白 嗰個雨傘運動啊嘅背後嘅真正意義，而呢五位同學可以好簡潔地、好清晰啊，用一啲知識啊去講清楚究竟我哋而家市民或者香港要爭取嘅係咩嘅一回事嘅時候，我哋就會係有一個即係好開心咯，我哋會拍手掌啊，會歡呼啊，會話可能好多人大聲一齊話好啊，咁啊當司長或者係佢哋嗰三位政府嘅人員去發出意見。一啲遊花園啊，或者係一啲唔合邏輯嘅説話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啲即係會有啲唾罵，或者係發出一啲唔 support 嘅叫聲咯。 係啊，其實琴日大家都好專心聽嘅， 即係好靜咁樣咯。 係啦，其實好靜嘅，除非當譬如可能學聯嘅成員講開一啲真係講中大家嘅心底話，咁即係我哋喺度，我哋現場講就話佢哋抽擊得好好啦，即係抽佢哋抽得好型啦，咁嗰啲咁可能大家會報以一啲掌聲啊，或者歡呼聲咁樣啦。其實我哋都預咗對方係會有花園嘅，亦都坦白講冇乜實質嘅期望嘅，即係覺得都其實都佔領咗接近一個月啦。如果係有一啲實質嘅行動，並唔需要等到今次一個月之後先會有一次對話，即係所以本身都唔會有咩期望嘅時候，其實我發現大家可能聽緊司長講嘢嘅時候都會有啲抽離咗，因為佢哋遊到好遠啦。佢哋講到話咩會提交一個 supplementary 嘅報告啊，即係話8月31號之後嘅社會嘅狀況係點樣啊，俾國務院啊嘛。咁其實呢聽到呢度大家係冇乜反應嘅，因為覺得其實交嚟意義不大啦，一來二嚟都冇，佢亦都係只係話考慮會提交啫。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字眼係咯，即係大家都冇乜特別反應，話覺得佢真係釋出善意咯。 即係你哋即係譬如話群眾啦，係今朝嘅群眾最唔滿意係司長講，或者佢哋三個其中即係講啲咩嘢係令到你哋係最起哄或者係最嬲嘅咧？ 譬如佢講開民意呢個 topic 嘅時候，佢會講到話阿周融嘅 反佔中啦， 反佔中嗰個遊行簽名嗰個活動咧，係亦都係一個值得參考嘅意見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覺得好反感咯。因為其實如果係有了解一件事，嗰、那個反佔中周融嗰個活動係 收錢嘅， 唔係做得很好好㗎，因為我哋覺得唔係做得好嘅意思係，其實遊客或者係好多唔同方面嘅人咧，都係會去參加呢個活動。而佔中三子佢哋去講嗰、那個去講個佔中嗰、那個調查咧，其實就係嚴謹好多咯。當然唔可以你話邊個啱定唔啱啦，但係政府冇理由去將嗰個調查當做一個 文字 啦，係啦，同埋仲有一個就係佢哋話喺佢哋嘅認知認識當中，佢哋覺得警察今次係做得好好，好忍讓，咁我覺得佢哋可即係呢個問題又係值得斟酌嘅，值得市民去斟酌咯。即係當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人講話，其實警察做得啱與唔啱，但係係咪真係完全好克制？喺嗰七位警員去做出一啲打呢、這個其中一位市民呢個行為之後，雖然呢樣嘢係未判啊，但係我哋見到嘅，暫時我哋見到嘅，真係唔係佢哋所講嘅係克制咯。 即係當然啦，都唔係淨係嗰七位啦，即係我相信。 Specifically， 我哋可以呢七個 喺熒光幕睇到就七位啦。但係當然，即係我哋即係我之前嗰啲集數，我哋都有講過，就話其實我哋都係俾即係睇到 media 俾到我哋睇嘅嘢，但係當中可能當然。市民可能會有挑釁或者係有其他嘅行為，我哋係又睇唔到嘅。喂 ，roll 翻少少帶先，因為即係雨傘運動啦。我唔知道你哋認唔認同呢個係革命啊？但如果我話呢個雨傘運動都即係持續咗成25日啦，咁roll 翻帶啦，講翻一開始啦，你哋係幾時開始參與呢個？ 我係9月28號催淚彈嗰一晚就睇電視就同太太咁商量過，咁我就決定咗嗰晚就去。銅鑼灣度去睇一睇究竟個情況係點咯。 但係我知道你住得好遠下喎，你住邊度㗎？ 都其實都唔係話太遠，我住荃灣咯。 我係住荃灣，咁即係你見到啲銅鑼灣想睇銅鑼灣，跟住即刻飛去銅鑼灣咯。 係啦係啦，搭咁即刻搭車出去，睇下究竟係個情況係點樣樣咯。 但係點解會即係譬如話即係嗱，我認識你哋即係都好耐啦，咁但係即係以我認識嘅你哋嚟講，我 我又唔覺得你哋係譬如話好激進啊，或者係即係譬如對某一個政治觀念比較重嘅一對夫妻咁樣。咁但係有啲咩推使到你哋今次，即係我頭先聽完講少少，但係有啲咩推使到你哋出嚟今次係譬如話喂，由九月已經係29號開始到而家都成24日嘅時候，點解你哋仲繼續堅持落去咧？ 其實我諗呢個問題都係其實好值得好多人去反思啊，尤其是28號嗰日，其實我哋開始留意呢啲事情，其實係由反國教開始嘅。 咁 唔講太多反國教啦，但係我哋開始留意呢件事情開始，直至到嗰日，我哋喺電視熒光幕，我同我太太都好感動咯，見到一群人去同政府去周旋，同警察去周旋，其實係為咗香港嘅自由。而因為我哋有個小朋友，我哋喺香港呢段時間亦都幫小朋友揾緊小學。咁我哋好多社會嘅福利啊，或者係政策上，其實我哋多咗接觸嘅。family 係啦，咁呢樣嘢好觸動到我哋咯。我哋覺得佢哋去嘈都仲係 OK 嘅，即係譬如佢哋兩班人去嘈，譬如警察、市民衝擊都仲係 OK。但係去到釋放催淚彈嘅時候，我哋覺得政府呢一個 decision 咧有少少過咗火位啦， 係 喺我嚟講係我嘅底線當中。咁我覺得如果我係香港嘅一份子，應該去出去 at least 去睇下發生咩事，係咯，睇下發生咩事。好似譬如澳洲嘅朋友因為好多嘢直接 media 去睇，咁我要親眼去睇下發生咩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啲咩咯？ 即係你睇下有啲咩幫手。即係講真啦，我哋即係我同你由細識到大啦，咁我哋個年紀都係三十零歲咁樣，咁我都好肯定，我喺我哋由細個出世到而家睇到嘅香港係未試過有發生過咁嘅事啦，係咪？即係除咗當然六四嘅事件係喺北京嗰度發生啦，但係喺香港嚟講，本土裏面嚟講係未試過有咁嚴重嘅一次嘅事件啦，咁樣。Pinky 呢， 即当我哋当日睇到我觉得市民系和平嘅，咁但系警方动用到如此嘅催泪弹呢一个武力呢，我觉得系冲击咗我哋香港人道德同埋价值观嘅。基本上呢件事系所以先会有咁多人走出嚟。其实一路我觉得呢啲本身一路积怨啦，即系呢几年香港施政真系好差啦。咁尤其是梁振英上任之后，佢做咗好多一啲表面嘅嘢咧，好似係幫緊我哋嘅，但其實暗地裏咧，佢亦都有好多施政咧係矮化咗我哋香港人啦。呢幾年或者自己又出咗嚟做嘢，有個家庭咧，咁其實發現到香港已經係一個唔係好適合生活嘅地方，即係因為可能你揾得嚟，你根本你已經係即生活質素係好差啦，或者好生活嘅一啲好基本嘅需求，其實可能我哋兩個做一份好正常嘅職業，但其實你都會好辛苦。可能話大家可能好concern買樓啊，或者呢啲根本其實我哋一個普通嘅人係唔會做得到噶。咁基本上而家嘅調查就係發現，如果香港人需要置業嘅，基本上係要14.9年唔食唔住、唔食唔用先至會置到業。即係呢一啲咁嘅係數，其實係好 ridiculous 噶。咁所以香港人其實已經好積怨啦，再加上學生以一個咁和平嘅手段，即係或者當日出嚟 support 嘅群眾咧係好和平，但係警方動用到咁嘅武力嘅時候，所以大家都忍唔到氣。所以我睇電視嘅時候，我係即刻喊咗出嚟咯。即係我會覺得點解啲學生要咁樣爭取呢？大家出嚟為爭取係咩咧？係為咗真普選，係因為8月31號人大咁樣落閘之後，大家會得悉到就是以後死啦，原來我哋嘅特首都係咁選出嚟嘅，同梁振英選出嚟嘅方法係根本冇乜分別嘅時候，佢哋所謂嘅500萬，即係一人一票啦，佢哋嘅所謂其實只不過係你揀梁振英啊，定係梁振 X 啊、X 振英或者梁 X 英咁樣嘅分別嘅啫。咁我覺得所以大家都係好嬲啦，咁所以衝擊咗我哋呢一個底線嘅時候，所以大家都會走上街咯。 我頭先Andy 你講到話咧，即係你出去即係嗰日嗰晚啦，你去出去銅鑼灣睇啦，你睇到啲咩嘢啊？ 其實嗰晚出到銅鑼灣咧，係都仲係好混亂。咁我記得我係喺呢個灣仔呢個站出去，應該係修頓個位嘅。咁我去到修頓個位，因為其實我出去嘅心態就係、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嘢可以幫到啲學生，因為真係見到佢哋用催淚彈或者乜嘢，可能真係危險，我覺得。 咁啊，睇下有咩幫到啦。但係亦都可能有家庭嘅負擔啦。我都俾自己一個底線，就是、我唔可以走到最前線啦。咁我去到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人去啊攞啲鐵馬去封鎖一啲馬路啦。就由灣仔個位啦，就攞鐵馬去封到去銅鑼灣 SOGO 個位。咁啊，好多人喺度跑嚟跑去。咁就有好多嘅大型嘅貨車呢，就有好多水喺裏面，去到就問有咩幫手。咁喺修頓個位呢，就已經有人同你講啦，有冇男士喺度，有嘅就麻煩幫手搬啲水去物資站。咁其實我都唔知道物資站喺邊嘅，咁我就搬水囉，就跟住其他嘅人一齊將啲水搬去原來前面有一個叫做物資站嘅地方，咁擺低就繼續來回咁搬水。咁佢有個 first aid 嘅地方啊，有啲人可能需要啲 first aid， 咁就睇下咩可以幫手囉。咁主要嚟講就係做呢啲嘢啦。咁沿途見到好會有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唔同嘅香港人出嚟幫手，係問下有咩幫手，係大家都唔知做咩㗎，但大家都好想出嚟幫手囉。 即係我知道你哋係好多時候都喺即係日子喺金鐘啦，你介唔介意講下你哋係 spend 咗幾多日喺金鐘？ 喺呢23、4日裏面係斷斷續續，我諗除咗翻工之外，我哋就會喺金鐘啊，初頭喺銅鑼灣嘅，後尾就去金鐘，咁斷斷續續都會喺嗰段時間咯。如果我係過夜嘅話，可能有我諗6至7晚會喺個金鐘嗰度啦。 你哋有細路哥，頭先你講到你有個5歲嘅細路哥，咁點樣去分配啊啲時間？ 首先我同我太太好最初好少可就係兩個都喺金鐘嗰個地方，咁我哋就 take terms 輪流咯。譬如我翻工佢喺度，佢去咁。佢翻工就我去，咁小朋友就可能麻烦太太嘅妈妈啊婆婆去帮我哋手凑住咯。 OK， 咁讲真啦，我哋喺澳洲咧睇新闻咧，就或者系睇直播咧，就系、是、见到永远都系影住嗰两个 shot 嘅啫，就系、是、金钟现场啦，同埋叫做旺角现场嘅。咁金钟现场永远都系个影住嗰啲帐幕嘅啫。咁有时新闻会 zoom 下佢哋会做啲咩？咁你个介唔介意讲下？譬如你金钟嘅时候，你哋留守嘅时候，你哋做啲咩噶？ 其实金钟呢，如果是有朋友去过，佢其实真係冇讲错，一个人民广场係一个艺术嘅展览馆。咁喺里面荧幕度呢，有好多学生呢，其实有部分学生係做功课啦，溫书啦，有部分地方呢就係、是、一个倾偈嘅地方。会有一个大声公，可能俾唔同嘅人去发声，咁一问一答，亦都有义工啊，有社工嘅地方去再解释一下究竟，譬如普选啊，人大落闸啊，即系好多唔同嘅 term 去解释翻呢啲俾啲市民听，亦都有好多学生去做好多艺术性质，譬如写一啲大字报啊，画一啲画啊。可能接一啲雨傘啊，做一堆藝術嘅嘢去表達佢哋對於呢個運動，用佢哋嘅方式去表達佢哋唔滿意政府嘅嘢咯。會更加會有人係去做呢個環保咯，去recycle 一啲唔同嘅垃圾啦。咁啊，有好多人會自發性去諗好多，譬如全個場去執垃圾，全個場去攞啲 recycle 嘅膠樽啊。咁啊，有啲人會休息囉。咁啊， 你自己呢？你自己做咩？ 哦，我啊，我有時就畫下畫啦，畫下畫，咁畫下個牆嘅話，咁就貼喺個民主牆度啦。四周圍參觀一下，同埋我哋大部分好多人都會好鍾意同一啲唔同嘅人去傾偈。我會好想間唔中見到學生，我會同佢哋傾偈咯。因為其實10個8個香港市民好多都係因為嗰日個催淚彈或者之後嘅黑社會去激發到出嚟。但係其實學生點諗啊？究竟我哋究竟真正雨傘運動係為咗啲咩？我哋會好想了解，其實啲學生知唔知諗緊啲咩先？即係可能喺我哋眼中，我哋接觸學生，其實大學生今時今日接觸大學生，我哋係冇呢個機會。因為我哋出咗嚟做嘢，我哋其實唔知道佢哋究竟明唔明白爭取緊啲乜，其實我哋唔知。咁我會好想同佢哋傾偈咯，想知道理解佢哋諗乜咯，係咪真係我哋諗緊嗰樣嘢咯？ 咁个结果呢，咁你睇到啲咩出嚟？ 个结果系佢哋同我哋上咗一课咯。 哦，系啊，佢哋教你嘢， 俾我哋更加成熟啊， 諗嘢更加清晰啊。其實反而每次係咁，係我哋每次都學到好多嘢咯。跟住其實唔單止係學生嘅，可能有陣時我離開個地方，我有陣時搭的士啊、搭巴士啊，即係有機會見到唔同嘅人，我會同佢講究竟你對於呢件事。咁當然唔係同佢去即係 辯論啦，係咪？ 辯論係我真係想問下佢點樣諗。咁我會真係睇到原來係好多唔同人嘅諗法。你呢樣嘢唔可以一面倒啊嘛，始終你呢、這個雨傘運動前身係一個佔中，咁係會影響到人。咁我會想知道多啲人嘅諗法咯。即係我究竟我都自己有陣時喺個金鐘嘅時間耐咗咧。你会去谂究竟我喺度做呢样嘢系嚟做乜呢？件事唔够清晰嘅时候，你会想问多啲人嘅意见。咁其实越嚟越多人去话俾我听，究竟发生紧咩事啊？佢哋争取紧啲乜啦？咁佢帮我上咗一课咯，好多人都。 譬如话你今次呢个运动 so far 啦，24日啦，对你哋嚟讲系对你嚟讲体会最深系啲咩咧？ 大家战友们嘅坚持系令我体会最深咯，即系我觉得咁多人一齐坚持咁多日。我覺得唔容易㗎，喺香港人呢個社會入面，因為始終我哋一路認知香港人嘅文化就係、是可能哇，如果要咁啊，我唔理啦，或者要喺個街度瞓啊，哇，好凍喎，即係可能係呢一啲，即係我哋開頭一路都會咁樣諗啦，所以一路大家心入面覺得啊，佔中三子講佔領中環係咪？其實可能得幾千人啊，或者可能好似我哋上次七一遊行咁，得翻二三千人喺嗰度聚集啊，即係大家都會諗呢個數字，根本冇諗過超過10,000，最後出嚟嘅數字可能係20,000咁樣，即係冇諗過咯。所以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最難忘同埋最令我覺得好，我都唔知應該用奇怪好啊，定係即係有啲不可相信嘅感覺咯。 即係，但係即係譬如頭先阿 Andy 都有話過，即係佢有一刻佢都會有時喺譬如話金鐘耐咗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你喺個喺一個點講啊，喺一個地方咧生活耐咗啦，跟住你去好 enjoy 嗰個 atmosphere 嘅時候，咁有一刻突然間會醒下，突然間咦我喺度做咩？你有冇咁嘅感覺啊 ，Pinky？ 你有冇試過有咁嘅諗法 ？So far 我又冇喎，因為其實。我可能真係冇由細到大都係喺呢個地方，但我會覺得細個嘅時候，大家我覺得呢幾年好明顯咧，呢、這個民主同埋呢個新聞自由好大程度嘅俾人哋打壓啊！我覺得好，反而我冇迷茫嘅感覺，我反而覺得係一定要 keep 住企出嚟，即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好過分，係唔可以再接受，再咁樣落去，我哋根本同喺中國內地生活係冇分別，尤其是我哋自己份工根本成日都要去到內地啦。咁好體會到嗰種你冇個資訊嗰個流動嗰個程度係低到，因為好多嘢你都睇唔到。基本上我打開個電話一個 smartphone， 我冇乜邊個 apps 係可以喺中國內地嗰度用到。所以呢啲體會令到我覺得我反而呢啲咁嘅體會令到我覺得我更加唔會動搖，亦都我又未 so far 都冇出現過一個覺得迷茫嘅情況咯。 OK， 咁即係但係譬如話你20幾日啦，咁對你家對你哋家庭生活一定會有一定影響，即係譬如有啲咩影響到咧？ 坦白講就真係少咗時間照顧小朋友嘅，尤其是而家自己個小朋友要考小學啦。其實即係可能之前都會催谷一下，或者可能做啲類似嘅練習啊，知道啊呢間小學考呢啲喎，咁可能都會做類似嘅練習。但係自從呢件事發生之後，我係完全冇同佢做過任何呢啲嘢嘅，因為我根本冇時間，而且我亦都有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我覺得就算我俾佢讀到好一線嘅名校，即係我哋俗稱神校，我覺得如果個社會最終係變成冇自由，我覺得啲讀咩學校都係冇意思咯，根本亦都唔係你想得到嘅知識，根本係人哋安排俾你嘅嘢，即係我就覺得所以我變咗反而令到我睇輕咗呢一樣嘢咯，即係我就覺得好，如果第二個世界係咁嘅話，讀到咩學校都冇乜意思。 你哋除咗自己 family 之外，其實本身爹哋媽咪啊嗰啲咧，你有冇話譬如話佢哋有冇反對啊，或者朋友之間有冇話喂唔好去啊，或者係喂俾 Facebook 俾人 unfriend 啊成啊，或者 unfriend 人啊，有冇啲咩嘢發生？ 應該可以咁講，好慶幸就係我嘅屋企人。10個9個都係好支持呢件事咯。我28號嗰日出去嗰日就我爸爸就有不停咁去即係 message 我，就叫我唔好出去嘅。咁啊，佢同我講好多嘢咁樣，佢俾好多論點就叫我唔好出去啦。咁去到最尾就 我出咗去，佢都出咗去。咁佢同我讲翻嗰句嘢就系，其实佢系感动咯。咁感动我出咗去，佢亦都佢只不过系担心我啫。反而可能呢件事上边令我同我爸爸可能揾到一个共同嘅话题咯。咁呢件事就係好開心嘅。咁啊，其他我譬如我哥哥啊、家姐啊、我太太啊，最重要都係我太太啦。咁我哋有同一個諗法，變咗成件事就會好好咯。因為可能身邊朋友譬如細啲嘅朋友就爸爸媽媽可能會反對啊，親人會有壓力啊，都識好多朋友係咁樣，係有好大壓力，真係會發生嘅呢件事。但係我慶幸就我屋企人。好多都係好支持呢件事咯，咁甚至乎比我更加激進啲，好多都會朋友同事之間就多好多呢啲事情發生咯，即係 friend 同 unfriend 呢啲情況，因為好多同事嘅先生都係做警察嘅。 OK， 咁變咗有好多對立嘅情況出現咯，可能喺佢嘅 Facebook 或者我嘅 Facebook 度會 share 啲唔同嘅信息，咁會開始有一個討論，咁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咯。 咁你哋點樣去面對呢啲咁嘅反對聲音啊？ 其實由頭到尾我想講嘅係理性去討論件事啦，即係我哋支持嘅係唔係淨係佔中或者雨傘運動，我哋支持嘅係廢除公民組別同埋要一個真正嘅普選。咁呢個係我哋支持嘅嘢，佔中雨傘運動係一個方法，但係如果有其他人有更好嘅方法，我哋絕對會支持啊。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去討論。究竟警察有冇使用過分暴力，或者市民有冇衝擊？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唔會特別去同人拗咯，因為可能兩方面都有機會有人去犯錯。但係個大方向係，我哋全香港嘅市民都想有一個真嘅普選，咁呢樣嘢係好緊要咯。所以除非你哋唔想嘅啫，如果唔係就其實都唔需要特別去拗咯，因為而家大家都好唔理性去討論件事啊，即係好似譬如佢哋会话警察冇错啊，市民冇错啊，好多都系唔理性去针对某一啲人、某一个 group 去讲一啲嘢咯，咁啊冇意思嘅对于我哋嚟讲，咁我可能唔会讲太多咯，都系讲啲 positive 啲嘅嘢咯。 咁嗱，譬如啦，你哋即系讲到家人就一定唔可以即系忽略你个仔啦，你个仔五岁啦咁样，咁你哋点样去教导佢，即系去睇呢个运动或者睇呢次嘅事？ 我哋真系会俾佢睇新闻咯，即系佢自己。自己去睇完，佢讲出一啲感受先啦。咁跟住之后再去同佢再解释多啲啦。咁亦都有带佢去个旺角，同埋有带佢去个金钟，亲身去体验一下我哋而家做紧嘅系乜嘢咯。 即系佢有咩反应啊？通常 其实咧，第一日当佢九月二十八号睇到警察掟催泪弹嘅时候咧，咁系小朋友好直接嘅，咁佢就讲话，佢以为嗰啲炸弹系会，佢以为系炸弹嚟嘅，咁佢就会以为啲人就会即刻死啦。咁我哋就有解釋俾佢聽啊，唔係咁嗰啲叫做催淚彈啊，即係再 elaborate 多啲啦。咁都唔想話 categorize 警察係啱定係錯嘅，因為始終警察呢個 topic 對小朋友嚟講咧，唔係咁容易掌握，因為喺佢由細大認知警察就係拉壞人嘅。所以就呢一樣嘢就。之后都好，因为之后不断又有黑社会啊，或者警察打人啊，呢啲咁样嘅事件发生咧，所以警察呢个 topic 我都花咗好多时间同佢解释嘅。因为好坦白讲，睇新闻咧，对警如果就系斋睇 media 嘅片段，对警察嘅观感一定系唔好嘅。即可能我仔已经有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哇，佢哋会打人噶。因为佢唔会去諗可能只係嗰七个警察其实都有好嘅，咁我哋不断要喺警察嗰个 point 度解释俾佢听啊，其实警察都唔係㗎，有其他好嘅警察㗎，咁佢哋都係执行任务或者点点点咁样啦。咁但係真普選呢樣嘢咧，就有更有去到雨傘廣場嘅時候，有去解釋得多一啲俾佢聽嘅。咁啊，譬如話俾佢哋聽，話俾佢聽啊，八月嘅時候，中國啦，講咗啲乜嘢咧？咁啊，令到我哋第日咧，唔可以揀到特首喎。咁即係類似呢啲咁樣有解釋過俾佢聽嘅。咁同埋 before 呢一個運動之前，其實我一路都有同佢講過，譬如啊，以前即係用一個家庭嘅故事咁樣啦，即係以前咧香港就係英國嘅 BB， 咁而家即係類似呢啲去解釋俾佢聽，咁其實而家個我哋香港同中國嘅關係係點咯？因為其實 小朋友唔係好容易明白乜嘢係特區啊，或者點解香港同北京又有關係，即係依樣嘢就要另外去解釋多啲咯。 即係聽到依一刻，我覺得都其實好感動，因為即係我睇翻我哋以前細個啦，我唔知道 Pinky 你以前細個即係父母點樣去即係講政治，或者係會唔會基本上會唔會講政治？咁我自己係一個家庭裏邊咧，我自己屋企就唔講政治嘅，即係好少講政府啱定錯啊咁樣。咁尤其是我最記得六四嘅時候咧，我就係記得自己即係我記得我阿爸阿媽就成日就開住部電視機咁嘅喺度，即係睇到半夜三更都喺度喊咁樣。咁問佢咩嘢，佢又唔答啊，就喺度喊咁樣。就即係我睇翻今即係而家我哋啦，我哋都身為人哋父母嘅時候，即係我唔知道阿 Andy 你屋企係咪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都會有一份感覺，就係話依個信息係唔可以抹曬，依樣信息係要傳遞，即係等佢俾佢知道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同埋當然佢哋第時大個咗之後，可以再去睇翻歷史，去睇翻究竟依件事係啱定係錯，佢哋可以點講理性嘅分析咁樣。但係即係作為父母嚟講，我哋都有責任去做依樣嘢咯咁樣。 其實我真係仲未諗到點樣同個仔去，即係我自己 personally， 除咗我太太，我自己係未諗到一個方法去同個仔去分析件事，一嚟件事未完。同埋我自己都經歷緊咯，咁反而係就係我就係想親身去經歷呢件事，咁第時如果佢同我講或者傾開，我就係一個最有力嘅人證去話俾佢聽發生緊咩事咯。咁我記得即係細個六四發生嘅時候，係都好嗰、那個好深刻嘅嗰陣時，嗰晚可能打緊風落緊雨，咁喺屋企睇電視，好似你咁樣咯，屋企人都喊，但係亦都唔會同我講太多，我嗰陣時都唔會明咯。咁我諗今時今日，尤其是呢件事發生喺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成日都講，我哋成日睇嗰啲大陸嘅片段，就話可能有人俾人打劫，或者有人受到傷害，可能喺街邊行過嘅人係唔會理嘅，係會 ignore 呢件事嘅。咁我唔知係咪好多地方嘅頭都係咁，但我見到好多畫面都係咁啦嚇。咁對於我嚟講，亦都係一樣咯。件事喺香港發生喺我門口，咁我應該去睇下，而我要將呢件事去話俾我嘅小朋友聽，等佢哋知道咯。尤其是而家香港其實主流嘅報紙啊、電台啊、網上嘅消息啊，都開始受到影響嘅時候，我自己親身去經歷呢件事，第時同佢去傾呢件事嘅時候，就我覺得係最有影響力咯。 你頭先都講到啦，你自己去想去親身去經歷呢件事，咁好多即係你去咗金鐘二十幾日啦，你都睇到好多好多嘢。咁尤其是我諗好一個成個雨傘運動 so far 當然未完啦，咁但係中間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就係即係龍和道嗰個反即係佔領嗰件事。咁龍和道嗰晚我見你有啲相，我見你係都好前喎，你都係隧道口前面嗰啲位置喎。你嗰晚係點解會去到嗰度嘅？ 其實就不斷好多時間都會 spare 喺金鐘嗰度，咁其實我冇記錯嗰晚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有好多市民喺金鐘嗰度留守咧，咁其實嗰度唔同階層，咁有好多人覺得等咗好耐，亦都未得到政府進一步嘅feedback， 咁有啲人係唔知點做，或者可能有啲動搖，又或者佢想再有一個升級嘅行動。咁而學聯或者學民或者係佔中三子，亦都係未有一個其他嘅升級行動去一個表示嘅時候，有啲市民去自發性去想做一啲行動，譬如去霸佔咗，去霸佔呢個龍和道啊。咁係因為其實同埋當日我冇記錯，朝頭早應該。我哋 suppose 金鐘道出面咧係都 block 咗嘅，咁但係警察係清咗金鐘道嘅。咁照我聽翻嚟，當時有啲市民嘅意思就係佢攞咗我哋嗰個金鐘道，我哋就佔翻個龍和道，想就做翻一啲嘢去令到政府有一個 feedback 咯。咁我記得係其實成個佔領龍和道個過程係分兩次嘅。咁第一次就係、是、有人開始落去佔領龍和道，而有一班警員出嚟阻止。咁我諗唔係太多嘅啫。咁但係可能二三十個警員咯，二三十可能多過二三十。咁就去到個隧道裏面去制止佢哋。咁 發生咗可能有一個好啊、有一個市民係被警察拉咗嘅，係唔知咩事，聽就係話佢掉咗個雪糕筒出嚟，咁警察因為呢件事就拉咗佢，咁其他市民就同啲警員就發生咗啲衝突嘅，咁啊、最尾就啲警員就離開咗，咁喺嗰晚嘅三點鐘就有一個大規模嘅即係過嚟清場嘅行動咯。 嗰陣時咪真係好混亂啊情況。 情況係好混亂，同埋係得人驚嘅，係驚嘅，擔心嘅。可能個情況係會令到你擔心自身嘅安全嘅。當中睇到好多嘢嘅。咁 例如睇到啲咩？ 我諗相信好多市民都會成日斟酌，究竟警察有冇使用過分暴力，或者市民會唔會做咗一啲嘢去挑撥警察？咁喺我嘅親身經歷當中，我係有見到市民係有做出一啲挑撥警察嘅行為嘅，係過分嘅。譬如講咗一啲過分嘅說話，可能關於人哋嘅屋企人啊，又或者一啲唔應該講嘅說話，譬如可能同對面講就話不如出嚟打交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啊，或者更過分嘅說話都見到，或者係第一次嘅佔領嘅行動當中，當個警察拉咗嗰位市民嘅時候，其實市民分開兩邊喺隧道嘅出入口度咧，係圍住啲警察係嘗試令到警察放翻嗰位市民嘅，咁當然最尾亦都係冇放到，而有嗰啲警察都係可以自行離去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係唔贊成嘅，即係我係唔贊成嘅。而 你唔贊成即係市民咁樣挑撥挑人警察， 挑人警察，我唔贊成啲市民去圍住啲警察，而去佢想警察放翻嗰位市民，即係我唔贊成嘅。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見到警員有濫用暴力嘅，就譬如佢哋要我哋離開龍和道，其實喺第二次清場當中，我哋離開咗龍和道之後，我哋係上到天馬南公園嗰、那個草地係一個冇燈，好比較暗啦，唔係冇燈，比較暗嘅地方嘅時候，佢哋仍然係上到嚟個草地嗰度清場，我哋已經係離開咗隧道㗎啦，係仍然係上到去嗰度清場，真係對一啲市民拳打腳踢，係我親眼見。喺嗰日我哋同時 update 住電視嘅情況，個情況就話警察而家去作出嘅清場就係要佢哋離開龍和道，而我哋已經離開咗㗎啦，係好肯定離開咗龍和道，電視都影住，但係仍然去到草地嗰度，仍然係作出個清場嘅行動，可能係即係出胡椒噴霧盾牌。而喺我哋嘅認知當中，如果佢哋要我哋褪後咗，佢哋冇理由繼續去行前去追我哋咯。即係除非啲市民係唔去走同佢對峙啦，但係係冇呢個情況出現過嘅，即係唔係好似第一日話同佢對峙，唔係嘅，係啲市民真係褪後緊嘅。咁係呢樣嘢同都係比較有問題咯，我自己個人認為。 嗱，咁講到亂咧，冇人敢話旺角唔亂噶啦。咁今次即係佔領行動啦，其實即係一開始係佔領咗四個地方嘅，即係銅鑼灣啦、金鐘啦、旺角同埋尖沙咀，跟住剩翻三個啦。咁而家仲有即係廿幾日啦，之後仲有銅鑼灣啦、金鐘同埋旺角。你點睇旺角佔領旺角依樣嘢？你哋本身自己即係有冇去過旺角佔領區啊？ 旺角咧，其實我就係9月29日去旺角嘅。好，其實當日就好多人嘅，亦都好和平嘅。基本上其實清場都清唔到嘅，因為根本嘅人數係密集到插針都插唔入嘅。即係 even 你要行去一個好，即係行去一個好近嘅地方咧，一個樽頸位都已經要排你可能15至20分鐘你先喐到嘅，因為真係好多人。咁但係大家都好守秩序啦。咁喺朗豪坊嗰邊咧，有個轉即係有個車嗰啲轉出去嗰啲彎位咧，就有啲紋身嘅大漢咧喺度指揮啲客貨車咧，就喺度幫我哋啲佔領人士封路嘅。咁另外朗豪坊嘅一個出邊咧，就有一個好有條理嘅物資站嘅。即係我第一次去到呢一個運動，我見到呢個物資站咧，我係覺得好感動嘅，即係因為見到啲學生好細個一臉稚氣啊，真係，但係佢哋係好有條理，亦都 譬如可能同人哋講啊，呢個物資我哋有足夠㗎啦，或者如果下次捐唔好捐呢一個物資啦，因為唔想浪費啊，即係佢哋會有好清晰嘅一啲指引啊，或者自己有啲 idea 會知道。咁見到當日29號嗰日係好和平嘅，十月頭一個禮拜六我都有再去過旺角嘅，咁嗰次就帶埋小朋友去嘅。咁當時候嘅旺角都未話頭先我哋講嘅亂嘅，因為未有第一次清路障嘅事出現。咁嗰度咁其實嗰度都好，都有好多人貼咗好多自己嘅一啲藝術嘅作品啊喺度咁樣啦。咁見到有即係當時嘅氣氛仍然都係非常之和平嘅。其實仲有好多一啲外國嘅遊客喺度影相啊，即係大家唔會 feel 到嗰個亂，原來喺轉眼間一清路障就會去到呢一個地步。 咁但係譬如話，即係你哋本身覺唔覺得應唔應該佔旺角呢樣嘢，你哋自己有冇意見㗎？ 應唔應該佔？我覺得開頭可能我哋都會覺得啊，不如好會唔會話集中翻喺金鐘會好一啲咧？咁，但係發現後來其實而家多咗旺角呢個佔領區咧，可能就係正正因為我哋而家有旺角，我哋先保得住金鐘。因為其實咧，當你去到旺角咧，旺角有一句 slogan 㗎：旺角若失守，金鐘捱不久。係。咁啊，依句嘢係。即係我覺得係好觸動到我哋喺金鐘佔領人，其實佢哋講得好啱嘅，因為可能而家我哋見到眼見嘅真相就係警察因為要動用好多嘅警力喺旺角嗰一邊要去守住，即係佢哋可能會想清旺角先，咁變咗我哋金鐘嘅人就會相對 safe， 因為我哋其實係見到佢啲警車就會去開走，就要去咗旺角啦，因為旺角其實有的而且確有好多人，而且旺角嘅人咧，佢哋係會覺得佢哋係即係可能。金鐘的人我會覺得學聯是可以代表到我的，就算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訴求，我自己是代表我自己出來爭取真普選，我會覺得學聯可以代表我講嘢。但是當日我們可能見到周永康落到旺角，旺角的人是不是很 沒有收他， 是的，其實真的不是很 buy 這樣的感覺啦，因為旺角的人是覺得真的說沒有主導，其實大家都會明白沒有主導的，但是金鐘的人的心態會 pro學生多一啲咯，覺得個咁，咁變咗，但係而家，但係反而就係佢哋而家呢一個好即係旺角嘅人一個好 strong 嘅 will 咧，會令到佢哋守得住咯。即係可能佢哋轉咗頭拆，我哋而家成日講話佢哋朝拆佢就晚砌咯。 係 啊，你一路拆佢就一路砌。 但係嗱，譬如啦，即係高院啊，琴日就出咗禁制令啦，咁樣禁制令出咗，影唔影響到你哋？影唔影響到你哋參與今次嘅運動？ 我諗佢而家首先佢禁制令出咗咧，因為 at the beginning 一開始佢哋知道佔據馬路就已經係犯法㗎。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突然间又是犯法，其实反而他们是不明白的。哦，原来可能之前没有犯法，现在才是犯法。而还是当你接到这个禁制令你才是犯法。那还要有那个执达士啊，而警察其实又不可以插手啊。那其实件事就反而是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即可能很多占中的人或者是雨伞运动的人或者很多旺角的人是其实他们不其实可能不明白。 是咁你对你自己呢，你如果你明啦，你明你接咗就犯法啦咁样，即係佢哋有权拉你咁样，你会唔会有压力啊？ 其实唔会嘅，因为如果你理解到首先佢单方面去颁布呢个禁制令先啦。咁其实市民都有一个时间去 reply 嘅，同埋加上其实我就咁行去中信广场都得嘅，唔一定佢觉得我係占领就占领嘅，唔会太担心囉。因为係啦，因为其实佢主要嚟讲係讲緊啲铁马即係俾唔俾车入啊。至于你人基本上佢嗰啲地方占领嘅地方就平时都可以有人可以行得过嘅。咁其实佢可以去点样话啲市民点样去占领，点样为之一个占领呢，佢 spend 幾多時間喺嗰度為之佔領咧？佢坐喺門口為之佔領咧，即係我諗清除障礙物就會比較貼切咯。人流動性其實就唔係話太大影響咯，對於我哋嚟講。咁同埋佢雨傘運動同埋佢最初佔中三子啊，佢哋講緊嘅佔中嘅運動，其實就係當佢哋去做出呢啲佔領嘅行為之後，而再去理想佢哋犯法嘅行為，佢哋會去自首嘅。咁其實如果大家係真係去理解到呢點，係好多人都唔會話太擔心佢哋會俾人告咯，因為呢個係佢哋 at the beginning 已經計算咗出嚟，有機會要pay 嘅一樣嘢咯。 其實咧，好似琴日咁樣啦，個即係個重心個重點都去咗，即係學聯同政府對話啦。咁而家對話對完啦，咁好似又冇一啲寸進都冇啊，政府又絲毫不讓咁樣。應該點做？即係你覺得係點樣做咧？應該 首先我哋會自己想知道學聯、學民、佔中三子，佢哋嘅下一步會係想點？我哋都會好想知道佢下一步點。我哋都諗緊想點。其實我哋大家都可能會有少少開始諗，究竟仲可以做到啲乜？令到個政府去幫我哋啊，或者係真真正正理解到個民意啊。我哋都諗緊，我諗佢哋都開緊會去諗緊呢件事，而中間我哋就可能去做一個即係有咩我哋可以幫手去 support 同埋繼續堅持咯，即係堅持留喺嗰度，就唔會話因為我哋未諗到，然之後我哋就會慢慢散咯。 就都講開散啦，你哋有啲咩條件會散咧？即係譬如話頭先阿 Pinky 都講過話學聯其實係可以代表你嘅咁樣，咁當然個都係我諗有啲金鐘裏面嘅人嘅心聲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但係就咁放你自己，你兩個啦，即係你哋兩個都有留守即係呢個喺雨傘運動當中去參與，有啲乜嘢你要有啲咩訴求你 fulfill 咗，你哋就會走咧？ 我谂其实最低限度我哋要睇得出政府系真系去作出让步咯。作出让步意思可能系佢真系喺嗰个政改方面，佢要做一啲实质有用，讲紧系可能有法律效用，或者系系政策上面系有可以有改动，系佢令到件事会好啲咯，而唔系话空口讲白话。就話諮詢你哋民意，交一個意見書俾上面，但其實呢個意見書可能就係俾我哋睇嘅啫。起碼睇得出佢哋要作出啲部署，就譬如佢梁振英講過話，清場還清場，對話還對話，咁已經係唔係一件我哋令到我哋會切嘅事啦。即係譬如，如果佢話而家我哋係喺我哋對話之前，我哋警察唔會做任何嘢，你哋可以和平地留守喺呢度啊。又或者係喺我哋傾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去作出一啲嘅修動啊？改唔改到未必，可能我哋唔知道會唔會 at the end 佢會唔會真係可以改變到人大落閘，或者係佢會唔會取消到功能提名？但起碼我哋見到佢哋提出可能向中央政府提出呢樣嘢，我哋市民想見到呢樣嘢，起碼見到政府幫我哋去做咯。因為 so far 我哋見到政府係為咗完成件事而去做，而唔係為咗市民去發聲咯。 即基本上阿爺講乜佢就俾乜你，叫你硬食。即我諗其實琴晚個對話俾我嘅感覺就係話嗱，而家就係咁啊，而家我就係俾啲咁嘅嘢食你食啦咁樣。即我俾啲 基本上就真係阿爺就話而家俾呢啲嘢你去食啦。咁其實我哋香港有一班人就係負責同阿爺講，其實我哋中意食乜嘅。咁但係嗰扎人咧就諗阿爺中意俾咩我哋食，佢哋就選擇嗰樣食物而 offer 俾個阿爺。咁其實佢冇理過我哋中意食乜嘅，咁我哋其實而家話緊俾個政府聽，其實我哋中意食呢啲嘢嘅，咁你呢班人其實又冇信心，有冇良心，夠唔夠膽同阿爺講我哋中意食呢樣嘢，或者可能阿爺根本係冇問題咧？即係其實喺呢件事當中有好多人去揣摩阿爺嘅意思咯，但係其實係咪真真正正佢哋想咁？係咪真真正正中國想香港亂咧？或者係真真正正中國會係想香港係冇呢個自由，或者係點樣樣咧？或者佢哋對我哋冇信心咧？我哋根本冇見到政府去做一啲嘢去 positive 去 show 俾大陸或者中央睇香港人嘅善意咯，或者係我哋釋出嘅善意，往往係對上講嘅嘢都唔係我哋想聽嘅嘢咯。即係你可以睇得到佢話可能周庸嘅反佔中個調查，佢都當做喺個民意嘅時候，咁我哋會令到我哋好擔心咯。 最後啦，嗱，如果有啲咩説話想同香港人講嘅，你會講啲咩？ 咁其實過咗24日呢個運動裏面，其實我想同香港人講就係話我聽過好多報道啊，其實好簡單，就一個道理，港市發牌有10萬人上街，但係可能蘋果被圍，主場新聞結業原因不明，有好多因素都係好少人嚟，但係反而港市發牌有咁多人嚟，總括嚟講，其實香港人覺得睇電視係比政治緊要嘅。咁有10個9個咧，都係因為呢個催淚彈黑社會逼出嚟嘅。 咁呢個雨傘運動，大家都繼續有呢團火。咁但係團火過後呢，件事無論我哋贏同輸都好，咁之後呢，之後講緊唔係好似我淨係我咁諗，學民學聯佔中三子佢哋有咩 decision？ 我諗真真正正係我哋香港人要真係醒咯。公民教育，我哋要真真正正開始了解件事，就並唔係話而家梁振英落台或者警務處處長出嚟同我哋講對唔住，件事就完咯。件事要长远啲，入心啲，同埋开始要同啲身边嘅朋友去讲多啲咯。亲朋戚友啊，老人家啊，即係点解嗰啲建制派嗰啲可能派袋米俾佢哋就可以令到佢哋去帮佢哋去反占中或者去反对我哋嘅。其实佢哋真係其实唔係淨係派袋米嘅。佢哋 spend 好多时间去陪啲老人家，去 spend 好多时间，咁其实老人家佢哋唔识嘅。佢哋就有人对佢好，人同佢倾嘅就得㗎啦。咁我諗其实懂事嘅或者係学联学民市民可以做多啲去推广究竟而家香港嘅問題喺邊，等多啲人知道咯。真真正正我哋反對嘅係個制度咯，就並係話單一件事發生、兩件事發生咯。因為有問題嘅係個制度，就唔係嗰啲催淚彈咯，係 make decision 嘅人啦。點解會 make 呢個 decision？ 咁呢樣嘢就好緊要咯。咁尤其是今次雨傘運動，如果大部分嘅人都理解到呢點，我哋就唔會再有任何衝突㗎啦。因為我哋係想要和平咁去解決呢件事，咁希望件事完咗，大家可以再理解多啲呢樣嘢，咁就真真正正可以令到香港會有變咯，會有一個 change 咯。 Pinky 咧， 參加咗呢個運動都咁多日啦，咁反而想同翻現場。即係可能大家一起出嚟佔領過嘅戰友啦，或者support 呢一個運動嘅人，我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可能我哋有好多事件會令到我哋之間有啲分化或者意見不一啦，又或者邊個邊個唔代表我哋啊呢啲咯。但係反而可能每次正有一啲唔好嘅事發生，咁我哋大家就會團結起嚟啦。咁其實反而我見到原來團結係好重要喎。但係我哋自己大家係真係真心支持呢樣嘢嘅話，我哋千祈唔好俾人分化啦。咁同埋我覺得有一句説話成日都掛喺口邊嘅，勿忘初衷係真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Andy 講話如果我哋只不過係為咗一時嘅憤怒，因為見到黑社會好憤怒，或者見到催淚彈好憤怒，而你先至走上街，呢一個憤怒你過咗之後，你係咪就翻屋企呢？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大家都要需要諗下啦。勿忘初衷，我哋嘅初衷係希望有真普選啦。咁但係喺我哋爭取真普選嘅同時，可能有其他嘢會令到我哋好嬲或者咩，但係反而我哋冷靜咗之後，我哋都一定要諗翻啊，原來我哋係仲未爭取到我哋要嘅嘢，所以我哋一定要堅持落去。 Thank you 曬大家啦！嗱，知道咧，阿 Andy 遲啲咧會落旺角，咁我都希望你即係小心啦，保住條命嚇。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雨傘運動咧，去到而家25日啦咁樣，咁將會發生咩事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好肯定嘅就係、是、件事唔會咁樣完嘅，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咧嚟緊仲會有第二輪嘅諮詢啦。即係我相信今次雨傘運動之後咧，好多嘅運動咧會因為依個雨傘運動而改變，即係唔會再係平時六四七一咁樣遊行就咁和平散去。即係如果依個政府繼續嘅去咁暴，即係依個暴戾咁樣施政嘅話咧，即係市民係會繼續咁走出嚟嘅。咁今日好開心啦，可以同香港嘅朋友去傾偈啦。咁希望即係雨傘運動成功。咁我哋即係香港人真係有一個真正嘅普選。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